书委员会的主任五代，天津港总裁郑庆月，交通运输部水运局的副巡视员王金文等11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啊，给铐上了。那必须的嘛，刑事强制措施嘛。11名官员因为此案被立案调查，其中含7名厅级官员，外加瑞海公司内董事长于学伟、副董事长董社轩等12人依法刑事拘留了。还是那句话，借事儿没完，正是没有了我妈是我妈啊，性别还得查一查，男的女的说不好，证明再次出奇葩呀。和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，又见奇葩证明。怎么回事呢？江西丰城有一14岁的小姑娘，户籍登记的时候性别填错了，给填成男的了，得改过来呀。是啊，那必须得改了啊。后来这个有关部门说改可以，但是他改他得有程序是吧啊，因为你这个男的改成女的啊，他得性别鉴定，他得证明自己是女的。跑医院去了，医院说这没法给您开这个，医疗机构均无法开具性别鉴定证明。那怎么办呢？那么这户口本上写就是男的，那以后这个结婚呐、什么这麻烦死了，是可说呢。大夫说了，要不然这么着吧，你要不然那哼做个 B 超吧，这好吗？就只能这样显示你这女孩吗？具备女性特征，那只有做 B 超啊。最终户籍信息更改申请算是通过了，总算改成啊女的了。那这事儿他至于这么费劲吗？可说呢。当地的公安机关后来回应，哎呀，这个是办案民警，哎，他这个，哎呀，他刚接手新手，你知道吧？他对这个情况，他对性别更正啊变更，他理解他不透彻，好吗？话说啊，要我说啊，证明女孩是女孩是吧？这回不是证明我妈是我妈了啊，哎呦，这是有一定道理的，是吗？因为历史上的确有不是男孩的男孩和不承认自己是女孩的女孩，是吗？谁呀？比方说这位吧， 有十多女英雄，也把红帽掀，为国杀敌是胆战心坚，这女子们哪一样不如 恁看这个事儿啊，话不烂嘛，是吗？还有呢，是吗？还有冯姑娘，安徽的啊。这是什么黄梅戏吗？冯寿珍吗？什么口音呢？你看严凤英老师什么口音，我什么口音吗？哈哈，女驸马吗？最后还有一位呢，哎呦，这得放京戏了。为什么呢？长姑娘。那位说别找辙别找辙啊，那都这都是有原因的，他那会儿吧，他不是没办法吗，是吧？你现在呢啊，可说呢。还有呢，奇葩证明还没完呢，还啊，你看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嘛，头些日子啊，四川雅安有一位市民老百姓陈先生，社保局办退休，是吧？人家说了，您呢得去开具没有违法犯罪记录的证明，到派出所说了，哎，我是啊这个没明白，社保局啊，喊话社保局，哎，我说合计合计啊， 那就是说，要是有违法犯罪前科的人员，就不能够正常办理退休手续吗？有这规矩吗？还有呢，哎呀，京华时报新浪官方微博转载现代快报的报道，事情发生在河北石家庄，有一位乔先生，孩子要上学，嘿嘿，遭遇奇葩证明之罪，什么呢？要求到户籍所在地，这乔先生他们老家是江苏常州，到那个地方去干嘛呀？开具您作为孩儿他爸爸啊，无犯罪证明。派出所民警都没听说过这，哎，我啥？请问一下教育主管部门，你们能不能走走群众路线啊？啊，就算说是有犯罪前科劣迹的父母亲，子女就不能上学了是吗？讲理吗？我说讲理。哎，那你说你怎么，你是哪头的呀？你不是我说的，这马先生说的。哎呦喂， 我住店办手续，我差点吐了血。 怎么回事啊？ 我拿着介绍信到这个饭店来了。他让我到市委接待处办手续。 那就去吧。 到了接待处给我盖个章。给我转到市服务公司。市服务公司啪盖了个章，给我转到市基层总店，基层总店啪盖了个章，给我转到区分店，区分店啪给我盖个章，这又转回多层饭店。 好嘛，这层就已经不少了。 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人家这个管理太到位了，这讲究。我跟你说，正是没有了我妈是我妈啊，地铁修道大长沙，好好的香樟被砍伐，皆因神仙打群架。呀呀呀呀哈，别介啊，给劝劝吧。嗨，这事儿啊哈，够可以的。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，就说那个湖南长沙修地铁好事儿啊，老百姓也支持啊。嘿嘿，这阵子啊，咔嚓啊，稀里哗啦，不由分说，把那个长沙街头林荫大道两边数百棵香樟树，他给抹平了，给咔哧了。哟，干嘛呀？嗨，后来城管局说了，哎呀，这事儿他事出有因，怎么呢？皆因为修地铁，不是修地铁，你也不能把香樟树全砍了啊！嗨，他是这样的，俩大学，一个是湖南师大，一个是湖南大学，都要求在自己门口给我设个站，但是这俩大学之间就相距680米，设一个站行吗？不行，他是他，我是我，有我没他，有他没我，也很好嘛，杠上头了，为这个，那就修吧，啊得。香樟树倒了霉了，所以说人民日报啊发了一小评论，哎，我说这是不是传说中的神仙打架啊，就百姓遭殃呢？嘿嘿，合计合计吧，是吧？这也是马先生说的，是啊。 您贵姓啊？ 我贵姓 啊？ 我贵姓，您就问我姓什么不就完了？ 啊，您姓什么呢？ 我姓什么？你领导定得了 啊？这有领导定的吗？ 您定下来我就执行就是了。您 什么呀？这都是正事，没有了我妈是我妈啊，公民素质也得抓，一语不合张嘴骂，换个地界他可劲儿的拉。呵，又到晌午吃饭时候了啊，这不怨我啊，这不怨我，事儿搁这摆着呢。这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的，头几天四川达州仨孩子得了5000元的奖励。哟，这孩子给这么多钱，你看他有原因。这仨孩子啊，因为扶老人结果被讹，哦，这叫委屈奖，我打这儿来的。嘿，据说这仨小孩儿那可了不得，大有来历。怎么呢？春晚那小品服不服您知道吧？这仨孩子是原型啊，根据他们的事儿改编的。哎，对了，但是呢，这个人家人民日报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也谈到一个问题儿，奖励委屈固然应该，但是你更要惩治那个失德的行为啊，这是不良行为啊，必须要得到全社会的谴责吗？是不是啊？你要不然的话怎么去啊弘扬正气啊？是不是？你看人家孩子那就懂事儿吗？小学生挺身而出，别人不服我服，别介别介，回头讹上你没事儿，我不在乎，是吧？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个真事儿，郑州公交车上头哐当，老太太 一下是踩什么地方啊，是踩什么西瓜皮咱不知道啊，反正是滑倒了，躺在那个车上人事不行，摔晕过去了。一车人都那么瞅着，大眼瞪小眼的，谁都不敢上前。这个时候一个十岁的小男生，小男生啊，小学生小男孩挺身而出，勇敢的站出来扶起老人家，然后呢又跟这个公交职工啊一起冒着雨把老太太送回家。哎呀，老太太感激呀，嫩着个孩儿啊，太好了。伤好之后三次去学校找人向孩子致谢呀，所以说嘛，该扶就得扶，是不是啊？要我来说，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讲另外一档的事儿，也是公交车上头，天热，武汉呢不是什么吗，火炉子吗？但是头几天啊，他这个已经是入秋了，没那么热了。一老太太上了车之后，她嫌热，问这司机你怎么不开空调啊？司机说这我们有规定，没到30度我这没必要开。哈，老太太急眼了，张嘴就大骂呀，大骂不止。哎呀，没完拉了，那个脏。这个边上乘客看不下去了，就过去劝，其中有一位妇女劝着劝着，好多事情啊，社会上您注意啊，经常有这样的事情，劝着劝着，哎，成他们俩的事儿了，这俩人干起来了，你一言我一语，呵家伙又开始对骂，娘儿两个对骂了三站路，最后啊，这个骂街是都不过瘾了，是吧？骂街发短信都不过瘾了啊，最后没辙了，是吧？私信什么都不好使，然后互相吐吐嘛，啊，呸，好吗？哎呀，还有那南方都市报转载新晚报的报道，嘿，哈尔滨中央大街有一星巴克咖啡店，说是啊，这个大伙跟那儿喝咖啡呢，公共场合嘛，来了一小女孩，是吧？这个裤子往下一吞，往那一蹲啊，裤衩，哎呀，呵，哎呀，受不了了。这大人呢？大人在边上站着呢，老太太。是他的孩子奶奶，哎呀，赶紧的，快，那什么，那个啊，你们别看了，拿出手指来啊，把那个脏东西啊都给拾到了。哎，你看这做的还是可以的啊。小孩一看呢，反正啊，行，那就算了吧啊，这个把裤子又提上来，站起来换了个位置，裤衩的、啊，换了仨位置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整个过程当中，这老太太就没说一句，带孩子去厕所。嘿，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，画了画外之天安门前过战车，捍卫和平正气歌版，我是立新。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，新浪微博 RBC 画了画外立新，外加那微信公众号画里画外。咱们来看今日头条，人民网新华网说是习近平同志签署了命令，奖励军队5个单位29名个人。其他的新闻看见，人民网习近平首次提出治藏，就是治理好西藏，这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工作大局。国务院大督察问题处置了59名干部被追责。新华网哟，好消息，京津冀的手机漫游费取消了。哎呀，据说还是全国范围，那个还不知道呢啊，好吗？对，京津冀手机漫游费取消了啊，人家这个追问了一句全国范围呢，可说呢。新浪网说是这个人民日报啊发文了，中国不是国际资本市场的下跌之源，腾讯，哎呀，说了一档子特别惨烈的事件。事情发生在美国，俩新闻记者直播的时候是汤汤遭遇枪击身亡，嫌犯随后开枪自杀。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，这是京华时报，还是说那个事情啊，咱们追责啊，7个省59个干部懒政惰政，是吧，失职渎职被处分。北京青年报，京津冀手机长途漫游费取消，北京地铁启动最高级别的安检。北京晨报说的也是长途漫游费，说是打哪天取消的呢？三大电信运营商确认是打8月1号起啊就实施了。另外呢，地铁19号线增加了北太平庄站。还有那个新京报说，咱们这个国务院呢全面开展了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，中小学教师的职称统一为3级，哪三级呢？初级、中级和高级。那么那位问了，孔老夫子是啥级呢？超级。哎哎 哪儿去你？上哪儿去？ 啊？ 这边是读报。 哦，嗨。 那我说说你听听。 您说， 在想当初。 接茬给各位来说大报，今天的人民日报，这是反四风的监督哨发现什么了呢？说是要警惕广告背后的奢靡之风。什么意思呢？说是到这个一些个五星级饭店呐、啊、什么之类的啊，那摆着那个月饼礼盒，呵，记者一看，哟，高大上啊，香港皇帝月饼。香港有皇上吗？不，嗨，不是，看错了，香港帝皇月饼，那也了不得，哎呀，我金装的，金尊的，哎呦喂，这个奢靡之风啊，可是得刹住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光明日报发文了吗？向天价的节礼开战，嗯，这是必须的，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这个警惕性啊。新华每日电讯说了啊，说是原国民党抗战老兵感受更多荣光，就是从社会的关爱到天安门受阅啊，体现了呢咱们的三严三实作风。什么意思？求真务实吗？一码说一码嘛，实事求是吗？打日本鬼子必须点赞呢，您说呢啊？人民日报说这个也点赞啊，西安的大夫，哎呦了不得，有一位木工老曹师傅，工伤九根手指头，咔嚓嚓齐刷刷的断了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十根就剩一根了，那怎么工作呀？可说呢，结果四位医生手术了12个小时，愣是给他接活了8根。哎，大夫说了，我们不是万能的，但是我们救死扶伤，竭尽所能。好，今日一句话新闻，京华时报说了啊，这个北京8处抗战纪念遗迹首次发布。我瞅瞅啊，这个北京植物园129运动纪念地，景山公园，这个是这个明思宗崇祯皇上啊殉国300年纪念碑，颐和园啊，这个也是有呀，这是天坛，还有中山公园啊，中山公园是2处，一个是中山堂，一个是中山音乐堂，还有就是北京动物园，还有紫竹院公园啊，这都是这个抗战的遗迹，大伙儿可以去看一看。北京晨报呢说咱北京的公积金贷款利率下调了，另外呢北京晨报还说呀，就是咱们这世锦赛，哎，这个安检做得很严格，百姓点赞，为什么呢？安保人员一视同仁，就是博尔特，对不起，你也得走那安全门去啊，哈哈，那必须的，人车同检无特权。北京青年报说了，说那个微信圈啊，哎呀，又有专家了是吗？哎呦，疯传车上没有灭火器，3脚架这个都扣6分，罚200，交管局交管部门辟谣，这个传言不实啊。当然这个东西还是有必要预备的，但没有这么就是站像他这个传说这个规定没有。北京晨报，哎呦，就是这么今日人物啊，梁春火，梁春火这名字起的啊，这是姓梁吗？梁春火吗？这什么人啊？火了，什么人？中移动广州分公司党委书记，去年就被查了，为什么查他呢？要不怎么说他火了呢？真是靠山吃山的典范，倒卖手机号获利啊100万元，嘿。还有啊，今日人物之二，北大的学生又做什么好文章了啊？不是，北京青年报说的，说是有那个照片啊，说是北大的新生军训呐、啊，出现低头族，什么族啊？低头族，低着脑袋跟那嘣嘣嘣玩手机，这叫低头族。照片发出去之后，引发网络热议，但是北大学生自己否认，哎呀，没有，没玩，没个，我们这真是。我们训练期间哪能玩手机呀、啊？你看看这啊，闹多的误会啊！那低头干嘛呢？啊，许是寻思功课呢呗。嗨，到底是为什么？那得查呀！您说说看。 哎，我说，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读报啊！ 必须有啊！ 陪你说说话，陪你聊聊天，陪你唠唠嗑，听好啊。可 逗 笑了。 这个给朋友道个歉啊，哪位啊？这是5926，说你看昨儿给你发短信呢， 是吧？浪费两毛钱，哈哈，没回应，抱歉啊，昨儿是因为时间太紧了，反正时候差不多了，也不能多聊了。这个啊，大伙啊，今儿个都踏实了啊。这个咱们这个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，走着。 那些前生来世都是动人的故事，遥远的明天，未知的世界究竟会怎么样？寂寞的日子，风里呼喊的名字，忧伤的旋律，成年的往事，所谓山盟海誓，只是年少无知。告别的昨天，远去的欢颜，究竟是怎么样？ 提笔忘字的尴尬，书写中华汉字，传承华夏文化。